1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六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 黄沙万丈的布，当我背着天地玄黄，把你就这么交出他的秘密。化为一口水晶，镜里面一双手。 就要山穷水尽，再想要有情调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够把仅剩的一点钱用在维持生存的柴米。他当时想到了，就算是一小束百合花，也是荷西对自己的爱呀。没过几年， 喝喜酒离世。 最深的伤疤，让我明白爱恨的落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盛开在夏天，别忘了我就是水仙，白雪映出了我的双。 谁先。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莫名其妙想到我曾经看过的一句话，我已经忘记了这句话的出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假如你有没有用的花。在我看来，三毛真的是一个知情知性的女子，而她能够在滚滚红尘大千世界里面遇到一个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苏有朋所演唱的《珍惜》。 停泊在昨日离别的码头，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少烦恼多，经过我今生一浓缘分多，明天还有云要飞，留着天空陪我追，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 次播都可能会跟大家说珍惜眼前人，珍惜这段感情，不啦不啦不啦，说好多。我每次说完这一件事，很多事情我们往往在失去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他对你的重要性啊，他对你有多么的深，你才懂得什么叫做珍惜。所以有的时候做人不要做得太满，不管什么样的事情不要太苛责，大概是那个意思就行。 聚散转眼成烟， 侥幸在珍惜，孤单没维系才默契，沉默像是 中青旅遨游，即日起报名中青旅遨游王暑期线路，立减高至500元。欧美、海岛、东南亚、国内游，千余条特惠线路任你选。 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是7，是一。 我们就需要听到的歌曲，林忆莲《邂逅》。 在深秋邂逅你，如初恋似般。 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很多年前我还主持一档深夜节目，然后那时候接听电话，听大家的故事和心事。是我们彼此曾经深爱过对方，而今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世间种种，珍惜。 谢谢地遇见了你，这一生的美好为你而已。多少的期许刻在石碑里，我和你天和地。 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 呼唤，这一声呼唤，妈妈的笑脸，笑脸，家里才有最初最真的温暖。家吃饭，那种滋味只听锵锵在舌尖。 有嚼头，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他有说，反正夫妇生活总是在吃饭，而其他时间就像是魔法一样，让他们在那段极为枯燥又很拮据的生活当中找到了很多的乐趣。 说爱你呀，依然爱啊，遥不可及，相信故事乱就乱吧，何必必真爱难免寻寻觅觅。 严肃演唱的《春雨》，可能熟悉三毛文字的朋友都知道，春雨在三毛那里是一道食材的名字。但是你现在是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 风宛如丝丝情。